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又嚟到千禧年代嘅时间啦。今日首先呢都係要讲返靶场消息先㗎。今日由上午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疫情嘅情况，最新数字寻日就有61宗嘅个案嘅，60宗系本地，19宗系源头不明嘅。而家多关注有两样嘢啦，一方面就系喺彩云村嗰度，彩云二村嗰度咧，之前5栋大厦里边咧就系有3栋咧都见到有啲确诊个案嘅。咁但系港大嘅研究团队咧就走去验嗰啲污水咧，就发现有1栋冇确诊个案嘅丰泽楼咧，咁但系喺5日内咧就有4个污水样本咧。對病毒係呈陽性，咁所以就會懷疑係唔係大廈裏面有隱性患者咧？咁政府就決定咧要求全棟大廈嘅居民都要做強制檢測噶。咁啊，第一次咧喺冇確診嘅情況之下，就要大廈裏面嗰啲人去到強制檢測噶。咁呢個係進展，我哋會關注啦。另一方面啊，就喺聯合醫院個情況啦。聯合醫院嗰度就之前出現個群組啦。咁尋日就聽到最新數字啊，都係維持翻有19個人咧係染病噶，12個係病人，7個係職員嘅。咁亦都見到咧，其中一個咧係患咗末期病嘅74歲女患者咧，尋日係離世。醫管局方面咧啲新嘅措施嘅，就希望能夠加強呢個感染嘅控制嘅。咁大家點睇都打嚟一齊傾，1872311 1872311。醫院方面嚟緊咧，就係會點咧？就係話如果入院篩查方面啦，就入院嘅時候要篩查啦。咁但係若嗰個病人出現一個呼吸道病徵嘅話咧，入院嘅時候就算檢測係陰性咧，都要喺2日之內咧再做多至少一次嘅測試嘅。另外病床調動方面就盡量都唔好喐啦，非必要嗰啲都唔好喐啦。另外醫護檢測方面咧，而家都探討下係點樣為一啲前線員工做定期檢測。防護裝備嗰度咧提到就係話做口部護理啊、清潔同埋餵食嘅程序咧，醫護除咗要戴外科口罩之外咧，都要戴埋護目鏡啦、面罩啦、保護衣同埋手套等等嘅。有啲咩新嘅安排，咁大家都可以一齊傾嘅。不如喺電話旁邊咧，就請翻一位本身都係前線嘅註冊護士，咁亦都係咧嚟自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嘅幹事劉海文一齊傾下噶。早晨，劉海文。 早晨，叶冠南。早晨，各位观众听众。 系啦，我哋讲到联合医院嗰个情况啦，都有人好关注。医管局都有啲新嘅措施，咁头先讲咗一啲啦。你觉得个方向啱唔啱咧？做 其实个方向系啱嘅，但系其实医管局咧咁样嗰个说法咧，我会有啲保留嘅。寻日，因为寻日咧就话嗰啲同事咧感染到咧，就因为佢哋冇戴嗰个护目镜啦，同埋冇戴嗰啲面罩嘅。但其实咧，同事咧已经恰如其分咁样咧，按照佢嗰个感染控制指引咧。去用嗰啲咁嘅個人防護裝備嘅，而用嗰個個人防護裝備咧，係喺高危嘅程序先要著全，先要需要戴嗰個面罩或者係護目鏡嘅啫。咁基本上咧，佢喺嗰個餵飯啊，或者係做嗰啲口部嘅護理嘅時候咧，其實咧根據指引係冇需要嘅。咁但係我哋睇翻尋日醫管局嗰個説法咧，就好似咧指責啲同事冇跟過指引咯，但係其實我哋咧就係跟足指引。跟足指引都中招嘅，而家就系咁，但系而家医管局咧就系试图卸责啦。我哋睇到就系、是，就话我哋唔跟指引啊，又话哇，你啲同事咁高危，点解你哋都唔戴啊？咁样。 而家我见一个新嘅措施就话做头先讲啦，做口部护理、清洁卫食呢啲咧，就除咗要戴外科口罩，都要戴埋护目镜、面罩、保护衣、手套啦。呢啲算唔算收紧咗个指引啊？咁如果收紧嘅方向，你点睇咧？ 其实收紧咗咧，定系好嘅。但系咧，我谂我哋个樽颈咧系啲咩咧？嗱，而家系一个 top down 咧，即系一个总部发落嚟嘅指引建议，我哋前线要咁样做啦。但系其实咧，通常嗰个阻力咧，唔系啲前线同事唔想咁做，系啲中层管理唔俾你咁做。 点解？ 或者系咧 mark 点解啊？因为佢哋要 mark 实晒啲数啦，佢哋。嗰啲个人防护装备要 mark 数啊，或者唔允许你咁样做，或者系。有好多阻，有啲行政措施阻拦你啊！又喺度问你质问你做咩啊？点解你要咁样用啊？做咩啊？佢你同佢喂餐你都要咁，你咁你要用我几多个护目镜啊？用我几多个面罩啊？呢啲咁，所以其实我哋唔系前线咧，其实一路都跟个指引去做嘅，只不过咧高层不断咁搬龙门啫，基本上。 我想搞清楚先嗱，头先讲嗰啲装备啦，其实你见而家喺存量方面够唔够用噶？头先你提个中层嗰啲态度系点解要咁样 mark 数咧？佢啊，如果够用嘅话， 嗱，基本上咧医管局咧定时定候咧都会喺电邮嗰度咧公布翻嗰个存仓量嘅。咁但系我哋都唔明白点解嗰啲中层管理咧会有呢啲咁嘅举措咧？ 係啦，因為其實咧總部發咗個指引就係我哋應用就用嘛，唔係限我哋用噶嘛，所以咧我都好唔明白基本上， 嗯， 同埋我已經同唔同聯網嘅同事都有 update 過下佢哋嗰啲狀況嘅，並非每一個病房嘅病房經理或者部門運作經理咧係會好願意好 carefree 咁樣咧就俾佢哋用呢一啲咁嘅裝備。 即系听你咁讲，数量系够嘅，只不过唔知点解中层就唔想大家用啫，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 OK 好。嗱，中层嗰度，嗱，头先你讲啦，会唔会系因为指引嘅问题咧？之前就你讲唔系一个必要写法噶嘛？咁如果而家收紧咗个指引啦，就话要用啦，咁按道理跟指引做嘢，哪怕中层员工都会嗌大家用添，要守规矩啊嘛。 其实咧，就算总部出某啲指引或者政策咧。個別嘅醫院或者個別嘅部門咧，都經常有違反嘅狀況，基本上，所以呢啲都唔係啲個別事件嚟嘅。其實， 你頭先講之前冇一個指引要啲前線一定要用，譬如護目鏡、面罩啊嘛，喺譬如做為病人餵食嗰度。咁而家有一個咁可唔知會唔會係呢個原因令到頭先你講個中層個現象出現咧，即係唔想大家用呢啲咧。若果真係收緊咗指引，係咪按道理應該解決咗呢個問題咧？我講緊係呢個嘢。 按道理解決到嘅，但係嗱，你而家話餵飯嘅時候就要或者做一啲口部護理嗰陣時候就要做呢啲咁嘅感染控制措施啦。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咁樣，即係有好多埋身嘅護理咧，都係需要嘅喎。例如我哋扶抱病人啦，或者係坐出啦，係啦，咁呢啲都係會有一啲好近身嘅接觸過同病人。咁係咪我哋喺嗰啲時候都要？做呢啲感染控制嘅措施咧，系啦，去预防个病人打乞嗤啊，或者吐口水咧，或者特登拉低个口罩咧，其实我哋咧基本上系防不胜防嘅。咁医管局咁样嘅指引咧，其实系未必可以全面都保护到我哋嘅同事咯。 如果讲得清唔清楚啊，边啲位要用，边啲位唔用？ 其实佢嗱，佢嗰个记招寻日都讲话系做嗰啲口部护理或者系做。喂食嘅时候嘛，咁但系其实我啱啱都讲，其实都仲有啲护理嘅工序系，其实都系高危嘅，可以冲凉啦，冲凉你唔会离到好远咁射个花洒淋个病人噶嘛，系咪？你都要好近咁淋个病人，帮佢捽身咧，系咪先？系啦，或者扶抱病人由个病床或者落凳啊，或者扶佢行啊，或者做某啲特定护理程序都系近身嘅，其实都咁。咁佢剛才個指引係咪可以保護到啲同事呢樣咁嘅？咁所以我諗個指引都有待要再釐清啦，絕對。 我想問下，其實前線嗰個心態點？頭先你提啦，就希望有頭先喺不同嘅情況都應該加強保護啦。頭先你舉咗啲例子，但我聽過有啲講法咧，又話有啲前線咧，其實都未必真係想任何情況下都要帶曬呢啲裝備，可能為佢工作上咧都帶嚟麻煩噶。我又聽過呢啲説法，你係咪咁樣嘅，還是唔係咁樣嘅？你接觸到嘅，大家都想盡做保護嘅， 係保護梗係想盡做啦，但係尋日醫管局嗰個説法就係指責我啲同事。冇跟指引啊，咁所以嗱，你哋喺喂食嘅时间就冇用过护目镜嗰啲嘢，咁就所以就感染咗啦。咁样俾我哋啲同事听到嗰个印象都系咁样咯，即系其实我哋系跟足你哋指引做嘢嘅，系嚟照顾我哋嘅病人嘅。咁所以唔好话我哋唔跟指引做嘢啦，而家。咁基本上佢哋亦都系要不即时咁审视嗰、那个。探病嘅政策啦，因为个系因恤探准，因恤探病噶嘛，系呢一个政策未必可以再宽松地咁去执行咯，系啦， 嗱另一个我见到新嘅谂法啦，就系讲紧医护检测嗰边啊，就探讨咧就系为前线员工定期测试，参考本地同外国经验，大概两个礼拜检测一次啦，不过讲明咧就详情咧仲要喺度商讨嘅。如果話定期要啲醫護，譬如兩個禮拜一次做個檢測，你點睇咧？真係向呢個方向做嘅話， 其實咧做檢測咧，基本上就係要個係高危先啦。首先就係、是，第二就係嗰、那個做檢測嘅可能要自願啦。如果每兩個禮拜要嗰啲同事做檢測咧，點解你有冇考慮過點解要係兩個禮拜咧？其實係，因為其實我哋咧有好多感染咗嘅病人啦，即係我指新型冠狀病毒嘅病人咧。 嗯， 系有一啲好轻微嘅病征嘅，甚至可以系冇病征嘅。咁两个礼拜系咪一个合适嘅咧？同埋如果你医管局变成一个强制嘅行政措施嘅话咧，咁啊变咗提早将呢个港版健康码咧医管局化， 即係將醫管局嘅員工咧，就要新鮮事蹟咧，去感受一下呢、這個醫管局健康碼嘅好處啦，係啦。咁但係都好擾民喎呢樣嘢，因為我哋做完之後，我哋今日驗完，係咪我哋可以唔翻工唔接觸啲病人咧？或者我哋可以混喺一個地方？嚟避免再受感染咧，如果唔系我哋咁样验系徒劳无功嘅，亦都系劳民伤财咯。 嗯， 同埋我哋啱啱睇到呢一个院内爆发嘅事件咧，都显示到管理层嗰个感染控制措施咧系有好多漏洞嘅，亦都系未必可以百分百保护同事嘅。亦都有一啲联合医院嘅同事咧同我反映咧，就话因为佢哋病房嗰啲同事已经去咗隔离啦。咁有江湖傳聞咧，就話會扣佢哋嘅病假嘅，基本上。咁如果咁嘅話咧，我覺得對聯合醫院感染嘅同事咧，非常之唔公平咧。 嗯，你講隔離嗰啲要扣病假，你聽到？ 係啊，要扣病假喎，而家就係話。咁但係呢樣嘢係好唔公平，佢哋係翻工時間感染嘅，縱使而家咧嗰個要通報嘅職業病咧，未包括呢個新型冠狀病毒。 嗯， 你起码要赔钱俾佢哋先啦，系咪啊？呢啲工伤嚟个 injury on duty 系工伤嚟噶嘛？你有乜理由仲要扣佢病假咧？咁样，如果系咁样做嘅，绝对不能接受。 嗯，但呢个消息你未有冇机会问求证到啊？即系向翻管方 呢一、這个，我哋可能要经工会official 咁问，即系正式问医院管理局啦。但系联合医院嘅同事，琴晚咁同我反映啦，系啦。 嗯 ，OK， 好啊，咁啊，刘海文多谢晒你，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刘海文咧就是、一位前线注册护士咧，都系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嘅干事啊。回应翻咧，而家医管局有啲加强感染控制嘅措施，咁讲咗佢睇法啦。咁大家打嚟回应嘅1872311，听下听众先有邝生打上嚟噶，邝生你好。 早晨，叶冠霖。 早晨，邝生系，请讲。 咁咧就正如我琴日都提过咧，基本上个病即系而家新冠疫情嗰、那个。即係疫情去到第四波咧，成差唔多一年啦。其實醫院去到而家就有咁嘅情況爆發咧，其實已經叫做某程度咧，都叫做即係感恩。即係早期我覺得有機會，因為沙士嗰陣時就係一個好明顯嘅即係例子。咁同埋記得舊年二月初即係疫情爆發冇幾耐咧，醫院管即係醫護人員已經。辦理即係罷工行動嘅，迫使政府要發做好一啲嘅所謂醫院防疫咧。咁其實政府係冇好正式去處理。我想回應一點咧，因為我屋企個家人係老人家嚟嘅。咁佢唔係去咗聯合，佢喺 QE。咁唔經唔覺都要有一個星期咁上下多噶啦。咁佢入院嗰日咧，據我家人話俾我聽咧。醫院方都有同佢做一啲嗰個心跳測試嘅，咁但係之後有冇做咧？我哋就唔好清楚。 OK， 佢有冇病徵嗰啲㗎？佢本身 啊， 有冇病徵？有冇病徵嗰啲㗎？定係入院個篩查嚟㗎啫？ 佢入院嘅篩查嚟嘅啫， 佢唔關唔係嗰啲事。 唔係感冒入院嘅，係、 okay. 其他老人病入院嘅啊。咁但係咧，據我即係屋企人同我。各位家人嘅通电咧，因为我哋而家探唔到佢噶嘛，我哋都系透过电话同佢再联络啦。佢已经成个星期喺病房里边咧系冇冲过啦，冇冲过啦，因为基本上佢都唔方便去冲凉，同埋咧根本嗰个医院嗰个病房咧都好挤迫，咁同埋咧。隔離左右咧都好多係一啲長者嚟嘅，咁佢甚至講佢隔離床嗰個都不斷咳，咁佢自己都有啲擔心嘅，咁我哋作為家人就更加擔心啦。第一，我哋冇得去探佢啦；第二就係基本上成個而家醫療系統，所有嘅前線醫護人員已經忙過不了，辛苦到佢哋不得了。我喺呢度都衷心好多謝佢哋照顧啲病人，咁但係問題。喺與此同時，根本至於醫院管理局喺處理醫護嗰個防疫同埋病人喺醫院嘅病人嘅防疫咧，基本上嘅措施咧，我哋都唔知佢會點做。雖然琴日政府就公布一系列嘅所謂防疫措施，但係呢防疫措施都做緊㗎啦。戴口罩、戴面罩，要即係著袍。咁而家咧。政府即係每日四點半嗰、那個簡報或者即係公佈咧，只係講啲物資夠唔夠用。 而家就講多啲嘢，佢講到譬如喺邊啲場合嘅情況下，醫護要做帶啲乜嘢啊咁嗰啲嘢有啲嘅公佈。不過多謝阿邝先生嘅意見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好啦，我想把握時間咧講埋咧，就有關彩雲村嘅情況。彩雲村就豐澤樓就係冇一個確診個案，但由於啲污水樣本裏邊咧，連續幾日23、24、26、27咧都話揾到有啲陽性嘅反應喎，咁所以而家咧就全棟樓要驗啦。啊！啲居民咧就做個強制檢測嘅，咁請嚟位嘉賓傾下先。有黃大仙彩雲東嘅區議員廖成利一齊傾下噶。早晨，廖成利。Hello， 早晨，廖成利。好啦，啱啱斷咗線啲，唔緊要，我哋嘗試再接通翻啊區議員廖成利先啦，因為都係當區嘅區議員，都想了解翻豐澤樓嘅情況噶。咁大家如果係住附近嘅居民，就可以講講你哋有啲咩觀察啦。1872311去打嚟傾下。嗱，彩雲村咧就除咗豐澤樓今次係關注啦，之前明麗樓嗰度都有一堆個案嘅。咁而家豐澤樓發展到咁樣，唔知廖成利會點睇咧？廖成利你好，翻嚟啦。 係，早晨。 係啊，咁啊，先講下居民嘅反應先啊。聽到即係咁嘅情況， 咁啊有兩組反應啦，有啲就係靜觀其變啦，有啲就好驚咁啦。 嗯。但系都留喺度嘅系咪啊？有冇之前见嗰啲离开 就？我就见全部都系留喺度嘅，咁就冇话咩漏嘢咁啊撤离嘅。 你都当区啦，明丽楼嗰度之前有一啲个案啊，咁而家丰泽楼又咁样，你见到丰泽楼啲居民有冇讲下平时有冇啲咩异样咁啊？或者呢排有冇见到咩异样啊？丰泽楼啦， 吓就基本上咧，就佢出現咗個情況咧，就以前明麗樓係冇乜嘅，咁就佢就話係中層嗰啲單位咧，就有啲居民投訴話好啲臭味啊。 嗯。 咁咧就於是乎咧，我哋就有投訴到俾房屋署啦。 嗯。 咁啊，都房屋署都有派人去一路 check 嘅。 嗯。 咁啊。聖誕節期間咧，就做咗5日咧嘅嗰啲叫污水管嗰啲測試咧，就香港大學嗰邊有啲專家去做嘅。 嗯， 咁啊發覺一個情況咧，就係有4個叫陽性嘅樣本啊嘛。 係。 咁啊出現咗呢、這個今次嘅情況咧，就係全香港第一次咧，就係冇確診嘅患者嘅情況下咧。就是將城寨大廈要做強制測試嘛。 嗯， 咁啊，就其他嗰啲都係有 個案嘅，係 呢個明確嘅個案噶嘛。 我想問翻你話中層廳聞到臭味係邊度傳出嚟噶？啲居民話幾時嘅事啊？啲人 家啲嘢都做嘅，所以月中嗰時已經有呢個投訴噶啦。 月中已經有 咁啊，係啊，就喺中層嘅係叫17號房嗰啲咁嘅居民啊嘛。咁佢哋應該咧就係啲居民咧係個設計咧就係兩個單位相連嘅咧係共有一個叫渠墳嗰啲咁或者污水渠咁樣噶嘛。 嗯。 咁啊呢個情況咧就係我諗咧房屋署都要做少少研究咧就係睇有冇改善嘅空間啦。 嗯。 咁我已經留意咧就寫咗啲嘅意見書咧就係諗住去遞俾政府部門噶啦。 嗯，以前有冇聽過啊？呢個中層有臭味定係月中先新聽嘅事嚟嘅呢個？ 就係、是、真係接觸到個案嘅，就係今個月中嘅。咁就之前咧就都有人有提過下嘅。咁但係就因為疫情之下咧，就大家都冇乜懷疑，以為係唔會有呢啲情況，因為都係冇確診個案噶嘛。 嗯嗯。 咁啊，而家嘅情況咧，就發覺係真係有一個或者 N 個嘅叫隱性嘅患者咧住咗喺度。 嗯嗯， 咁而家变咗又出现咗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可能全港嘅居民都会担心嘅咧，就系、是、如果系啲渠管嗰度系相连嘅其他啲大厦咧，可能会一座嘅疫区咧会影响隔篱嗰座噶嘛。 嗯嗯， 咁所以大家要剔清嗰、那个源头咯。咁呢方面我谂都要由啲专家去做出啦。 嗯，好。另外，想快問，好快問埋咧，就關檢測嗰度。而家就成棟豐澤樓嘅居民都要做強制檢測啦。安排係點樣啊？今次唔係收樽嗰啲嘅，佢點做啊？ 啊，今次咧都係用嗰啲撩個鼻啊，撩個喉嚨啊。琴日我都有做到呢樣嘢，因為我喺個地區度超過2個鐘啊嘛。咁啊，咁啊要喺嗰度。雖然我唔係住喺嗰一座樓啦。 嗯。 咁啊，啲居民都做得幾守規矩，同埋都係好順利咁做。咁有4日嘅時間咧，就喺嗰度做呢個檢測啦。 嗯， 今次嘅安排咧都幾順利咧，就係有一部專車咧，

護士覺得咦局方係喺度指責緊我哋嗰啲防疫措施做得唔夠而令到有同事染疫。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如果喺一個整個團體裏面，如果執行嘅人員同埋管理人員大家唔咬言嘅話呢，咁就弊啦。冇嘢，最遭殃嘅係咩呢？都係市民㗎嘛。 嗯， 係咪咁第二佢所提及到話，如果有醫護人員染疫，醫管局方面呢就係、是、當係病假去處理。咁我又即係話要扣除病假。 嗯，隔離嗰啲佢加頭先講嘅版本。 甚至乎隔離都係係、要扣除病假嘛。 嗯， 扣病假冇問題㗎，我覺得係病我就要扣病假啦。 嗯， 佢如果話要當工傷呢，咁似乎就好過分啦。 嗯， 咁如果你話傷風感冒，咁係咪需要扣工傷呢？ 嗯， 係咪？ 嗯， 咁所以呢、這個呢就我覺得比較大問題啲。佢嗰個言論呢，我覺得佢哋呢個叫職方嘅代表啦，其實職方嗰啲團體呢其實應該要小心考慮一下佢哋喺公眾嘅言論，唔好俾一啲市民會覺得佢哋係完全對抗性同埋完全針對個人嘅利益去出發。 嗯， 否則嘅話呢市民唔會信服佢哋嘅。 OK， 好，我多謝劉先生意見啦。不過講翻頭先係唔係扣病假嘅啦？咁其實之前訪問嘅時候，劉海文啦，即係嚟自呢個香港專職醫療人員及護士協會嘅幹事啦，佢都講清楚嗰個其實係一個聽翻嚟嘅啫，佢都未能夠核實到嗰個消息嘅真確性嘅呢、這個。不過多謝劉先生嘅意見，明白你嘅諗法噶啦。聽完聽眾劉先生之後，仲有林先生添啊，林生你好。 早晨啊，姚冠霖。 你好，林生你好，你好。 我是一个长期病患者来的。 嗯。 咁我今次呢每一个月头都要入去QE 呢照抢镜。 嗯。 连续去咗五个月的啦。咁我到下个月又要再照。佢未入院之前呢都要你攞个心喉将佢测试咗。 嗯。 然后先呢俾你入院的。我諗今次联合医院呢咁爆咗咁大镬出嚟呢，我这个月头我有个朋友入到去联合医院，不知道有没有同佢测试咗俾入院照肠镜。所以人嚟 QE 做得好好啊，我已经连续入咗五个月噶啦，个月头都要照。我一月份又要啊， 明白。 我星期五又要攞个樽啊。 不过睇返联合个个案呢，佢就话有个所谓超级传播者啦，话当日入院有做筛查嘅，当时阴性嘅都。即有做的應該是，不過 我都不知道有沒有做啊。 他有做啊，這個 所以人家 QE 我連續去了五個月的了。個月都要去入院的了。入去不是過夜的，都是照搶鏡當入院的了，是六七個鐘頭。所以 QE 做得很緊張啊，他今年七月呢沒那麼緊張啊，他都要你入去入院之前呢五六个钟头都好啊，都要你测试咗俾你入院噶。 明白，即系个筛查方面，见到伊丽莎白医院做得足啦，就想提醒其他医院都要做翻足嘅呢、這个入院筛查方面咧，而家都有个再加强嘅措施。医管局嗰度就话，佢话咧，如果病人出现呼吸道嘅病征，入院嘅时候检测啦，做咗啦，咁若果你系阴性嘅话咧，都要在兩日內再做多至少一次的測試，採集下呼吸道的樣本，包括一些痰、心喉唾液等等那些，來減這個假陰性的機會的，都有些再加強的措施，要驗多次如果有呼吸道病徵的。我想有關醫管局的措施剛才都講了一些，其實今天我們千禧年代都有邀請醫管局的代表回應的，但是剛才就聽過工會方面的意見，不過醫管局方面就說今天就未能夠安排到訪問的。好，繼續聽聽聽眾先，還有何先生。何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何先生。 我想說呢，根本的政府呢做這些事情就掩耳盜鈴的。 嗯，為什麼呢？ 他一關什麼管治而已，他一靠近2003年幾間事情而已，根本已經都說喉管有事，很多共狗有事啦，是不是說真的？ 嗯， 你家有好多啊，屋村啊，请啲佣工，佢又唔讲，又唔检卡，即系点啊？而家啲佣工即系佢又唔任，又话唔白去食噶喎，周围摆又隔严重性又， 你讲周围摆啲咩话？唔好意思， 即系啲佣工咧，有天马公园啊，阿奇啊， 哦， 喺度围稳硬地定口罩定， 啲差佬边个都唔罚佢噶，啲业务罚佢噶，又话唔人道啊，你请噶， 你 香港真系冇佣工，每行每期都咁讲佢，讲到， 家庭佣工嘅情况又聚集，你觉得执法唔够嗰个位？ 系佢根本唔会执法，就罚我哋依人，罚我哋香港人，佢又都唔罚嘅，即系点你点抗疫咧？ 不過最近都見到有啲行動又幾高調喎，即係影曬佢哋譬如提醒啲家庭用工啊， 假嘢嚟啫嘛， 嗰啲假嘢 其實咪裝假狗啫。咁而家香港咁咪裝假狗抗疫啦，根本就係同咗幾個舊年今年一月到而家係咁啦，睇到你嘅政府有幾大前意去抗疫啫， 一 味白人錢，一味裝心咩啊？掩耳盜鈴講笑話喺度。 OK， 好，明白啊，何先生的关注啦，政府做得不够啊。听完何先生意见之后，仲有刘女士啊，刘女士你好。 喂，你好啊。我是十月到十一月咧入咗联合医院精神科里面咧系治疗噶。咁样咧就唔系你哋讲得佢哋做嘢咁儿戏噶。因为咧我哋初头入去第一日咧系要全面隔离嘅，只系喺床同埋床边嗰度喐动嘅咋。咁样咧大小二便咧都要喺嗰度做噶，连去厕所都唔得噶。咁咧做咗隔离之后咧，第一日咧就做深喉唾液。如果你合格咧，就要喺间房嗰度隔离。隔离14日，咁咧所有活动咧只可以喺间房同埋厕所嗰度进行，你唔可以出去其他地方噶。佢划咗一个地方俾你做隔离噶。 唔好意思，你话喺医院度做隔离14日喺医院度？ 系啊。 咁即系唔系治疗嘅，系纯粹隔离嘅入去。 都有治療的、 哦、不治療期間就不要接觸其他人，有什麼意思？是不是你意思 是啦、 哦、 不可以接觸其他人、14日之後做了深喉唾液，如果你再合格他才給你接觸其他人的，他們做事很嚴謹的，這個爆發只是一個不幸、不可以怪醫院的，我覺得 OK 是啊、 明白明白，好多謝劉女士先、啊、跟你談到這裡，在這裡再提一提就、劉女士都提過有些措施見過往都在做，現在有些加強的措施有幾環的，入院篩查剛才提過，另外病床調動那裡都說了現在接下來就要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病床調動，如果病人在住院期間 臨床情況轉差的話就可以調去接近護士站的病床的，但盡量都是不要動那麼多病床，想著穩陣一點。恩恤探訪那裡現在繼續，一般探訪都是要停的，但在特別情況下可以安排臨終病人的恩恤探訪，探訪要求探訪者需要持有一個陰性的檢測證明的，時間如果不許可的話，探訪期間還要穿一個全套的保護衣，探訪之後要做盡快的測試，所以這個都有一些加強了的措施了。專業儀器方面，專業儀器方面就說會加快引入一些病人的專用儀器，包括一些血壓計和一些抽血帶等等的，期望能夠在2021年的上半年完成採購，有一些新的措施出來的。但是怎樣看繼續打來談，1872311 這個就是醫管局方面的措施。另一方面就關注到在彩雲村的情況，剛才都說過豐澤樓那裡雖然就是沒有一個確診病人，但由於就說港大的團隊就之前跟政府合作就做過一個在污水中的一個檢測的，咁就話咧喺23、24、26、27號咧，橫跨5日嘅豐澤樓樣本咧，咁頭先講嗰幾日咧都有一啲嘅陽性嘅反應喎。咁緊個具體嘅運作係點咧？請翻有份做呢啲研究嘅專家傾下先。電話旁邊咧請嚟有港大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潘烈文一齊傾下嘅。早晨，教授。 早晨你好。 系啊，系不如同我哋介绍下今次你呢个嘅检测工作。我谂大家首先会关注，其实你点样拣边啲目标嘅队伍嚟做呢啲污水检测噶？ 咁其實咧，一開始嘅時候咧，我哋咧喺個地區性嘅層面去做嘅，譬如話啲某些污水處理廠啦，去收集樣本啦，睇下反映翻平均邊一區咧會比較多嘅陽性反應嘅。咁但係除咗因為有可能有特別嘅個案，就可能有啲大廈啦，有啲爆發嘅情況，咁我哋就集中咧係喺睇一啲嗰個公大廈有多個陽性嘅地區。或者嗰度 building 咧，我哋去收集样本去做测试，睇下究竟佢哋会唔会仲有啲我哋揾唔到嘅病人喺里边。 但系你头先讲嗰啲都系有确诊个案噶嘛？咁但系今次丰泽楼冇喎，呢个点解你都会咁好揾到佢出嚟，而又揾到有阳性嘅样本嘅？ 因為那個地區呢是有陽性的個案，而且在隔離那棟就正正是有幾多個個案在當中。我們就看看究竟會不會在隔離的個大廈裏面都有機會是感染到的。所以我們就做一個測試，因為其實都是一個初步的研究啦，我們都想知道究竟我們怎樣可以正確咁使用我哋嘅方法，去揾到一啲我哋未揾到嘅個案。 嗯，即係成個彩雲村好多樓你都有驗啦，或者其他嘅村如果有啲樓有嘅，你都會驗埋側邊嗰啲嘅都。 呢、這個我哋會即係根據政府嘅意願啦，我哋都會收集到樣本之後咧，我哋會做處理啦。咁但係咧就我哋唔會可能咧全部都可以驗曬，因為基於事實上做呢啲運作係需要好長時間去做嘅。 嗯，今次就揾到豐澤樓有啦。其實其他你哋做咗幾多樣本到？除咗豐澤樓之外，其他香港廣唔廣泛嘅？有冇都有類似陽性嘅反應嗰啲？有冇見到啊？ 我哋喺頭先講過咧，喺唔同嘅地區咧，污水處理廠咧會收集樣本嘅，過去都有陽性嘅反應嘅，但就唔會話好似今次好似豐澤樓咁樣連續幾日咁都有咧陽性嘅反應咯。咁過去譬如話有啲地區話觀塘啊、黃大仙啊，我哋都發覺有啲地區地方咧係有陽性嘅，但就冇今次持續咁犀利嘅情況咯。 嗯，即係過往都有一啲係嗰棟樓冇確診嘅，都有陽性樣本都有試過嘅係咪？ 呢、這個通常我哋都係揾緊咧。嗰一棟大廈有確診嘅， 哦、okay, okay. 或者我哋知道未有確診，但係當我揾到陽性之後咧，發覺原來就嗰棟大廈咧，日後咧就有一個確診嘅個案。 嗯嗯嗯，咁今次而家豐澤樓就早一步啦，未有確診個案之前就已經揾到連續五日裏面有四個樣本都係話有病毒嘅呢、這個，有啲乜可能性咧？呢、這個係咪都可以幾肯定喺豐澤樓裏面有人有病噶啦？ 呢、這個呢我哋都未能夠即係有正確嘅揾到個病人出嚟啦，或者係究竟有冇我哋都唔能夠攞個判斷出裏面。但係同一時間連續幾日都有一個個案呢，就反映到呢極有可能呢有呢啲病人無論佢係有發病嘅或者未發病嘅，或者係一個隱形病患者，佢喺嗰棟大廈呢曾經使用過洗手間囉，而且連續幾日揾到佢係使用過洗手間，咁就即係好顯示佢可能係一個住客喺裏面。咁我哋就藉著今次可能想做一個監察或者做到快速測試，希望能夠揾到呢咁嘅病人。 嗯，個病毒量係點樣㗎？有冇錯？ 嗱，我諗個病毒量咧就大家市民就唔好期望即係病毒量能講到咩俾我哋聽、 嗯， 因為咧我哋其實收集樣本係即係每日就收集一次嘅啫。咁好個病毒量都好反映翻究竟佢病人幾時用廁所，同埋我哋收集嘅時候有相距幾遠啦、 嗯。 如果我哋收集嗰刻啱啱個病人或者嗰、那個有病患者咧，係將佢污排泄物係分。使用個洗手間嘅，咁我哋當然個數量會高啦。但係如果相對嘅時間係好遠嘅話，咁嗰個數即係不斷稀釋嘅話咧，其實可能有時甚至揾唔到嘅。咁、 嗯、 所以我哋點解話今次連續幾日揾到咧，就正正有一個好強嘅信息，就話咧其實係有一個病人喺裏邊咯。 嗯，因為聽落係咪其實成棟樓嘅污水啊撈埋一齊落一條渠去，咁然之後個渠去到污水處理廠嘅時候，你哋喺嗰個位攞樣本係咪大概咁嘅？ 本來就係咁嘅，但今次咧就係正正就係呢棟大廈嘅污水處理污水渠咧個出口咧，我哋去做一個樣本搜集嘅。 哦，即係唔係污水廠，係一個污水渠嘅出口嘅。 係啦，呢棟大廈嘅主要呢棟大廈嘅污水渠收集嘅，咁所以就即係佢得到嘅數據咧係反映翻嗰棟大廈嘅情況咯。 嗯，咁污水渠係包邊啲嘅廢水嘅？係沖廁嗰啲啊，包唔包？譬如洗手盤啊、浴室啊等等嗰啲，包唔包落去嘅？呢、這個點樣嘅？知唔知道？ 呢、這個通常主要都係即係所有污水都會即係都會經過嗰度嘅，所以我諗就係包含洗手間啊或者廚房嗰啲污水都會經過嘅。 咁、嗯、所以又聽落去啊，即係成棟樓撈埋一齊都仲揾到病毒，咁又好似都。我以為會稀釋得好緊要嘅添。 其實呢個都唔係噶，因為當然會稀釋啦。但係咧，其實喺個個好多地方咧，都有相同嘅類似嘅監察嘅。譬如話歐洲啊，澳洲啊，就英國啊，甚至美國、啊、都有啲咁嘅類似測監察，都喺污水處理佢哋甚至喺污水處理廠裏邊做，都揾到呢個病毒。咁當然啦，個病毒數量咧會大量稀釋咗，所以咧就會個數量好低咯。 嗯嗯。咁今次翻翻嚟豐澤樓呢個係咪都頭先你講到喺豐澤樓嘅渠嗰度揾嘅，所以就可以排除咗係俾其他地方污染嘅可能性，譬如唔會隔離樓嗰啲渠啊，駁到埋嚟呢度唔會嘅啦，應該就 呢、這個情況應該不大啦。 即係因為獨立喺豐澤樓嗰個嘛，但有冇機會可以再喺裏邊揾到多啲嘅線索出嚟咧？譬如縮窄到。樓層冇可能啦，係咪應該都 這個比較困難啦，所以點解我哋政府就而家就用第二個方法，就係兩齊測試，希望佢住客 能夠咧俾啲樣本，等佢哋咧可以每一個人咧都可以做一個測試，睇下究竟佢會唔會有潛在嘅風險咯。 嗯嗯，嗱，今次呢個叫污水監測計劃啦，其實就係環境局支援嘅。咁我咁啊講下，其實過往你哋做嗰、那個情況係點樣？係咪十月就已經開始噶啦？未緊目標係要點樣做法咧？又再 我哋初步嘅目的嘅時候咧，就係咧希望能夠喺每一區主要嘅污水處理收集站裏面咧，我哋去做一樣測試嘅，睇下個。幾多嘅樣本咧有陽性啦，甚至咧會唔可以揾到某一區比較多嘅陽性嘅樣本？咁我哋咧可以作收集個範圍，知道邊一區咧係需要作多啲嘅處理嘅。咁但係隨著因為我哋知道有唔同嘅個案發生嘅時候，我哋就有將我哋嘅收集方法咧改變咗少少，咁就希望能夠最針對去某一啲大廈去做一啲嘅測試。咁將來我哋都會咧因應個情況。實際情況，譬如話真係個第四波疫情過去嘅時候，我哋可能會用翻我哋原有嘅方法去做一個廣泛嘅測試，希望喺每個地區咧都能夠咧睇睇究竟有冇好啲好奇怪嘅現象出現，譬如話會唔會第啲地區特別多嘅陽性樣本啦，病毒量特別高啦之類。 嗯，但係先你又提過咧，由於可能出嚟嗰啲水本身都有啲隨機性嘅嘛，呢個。是不是縮返窄啲嗰、那個即係揾返嚟嘅資料會更加可以俾你分析到容易分析到有用資料，如果你撈得太闊嘅話， 我絕對認同，即係譬如最好嘅就係每一棟大廈我哋都有去做測試，但係實際上真係因為我哋呢，你諗下嗰啲污水呢其實好大量稀釋咗嘅，我哋要將啲樣本呢去收集咗佢哋嘅核酸咧，係需要好長時間同埋要好大嘅工序嘅，咁所以咧就未必就真係實際可能咧做啲咁仔細嘅分析啦。我哋只可以咧好籠統喺某一個地區或者走個大廈咧去做一啲嘅測試，咁每日都唔能夠咧處理太多嘅樣本。 嗯嗯，咁而家就十月開始做啦，咁暫時到依家咧，今次係咪第一次揾到一個叫做當？即係收翻嚟樣本嗰棟大廈又好，嗰附近幾棟樓又好，係冇確診病人之下而有陽性嘅，係咪第一次嘅？ 曾經我哋試過咧，喺一棟大廈揾到之後咧，第二日就揾到個陽性嘅個案。 咁嗰個都叫做揾翻原因啦，可能可以。今次係咪第一次係咁？ 今次第一次咧係咁唔尋常咧，係咁有一個咁強連續四日嘅反應。咁我哋而家就呢刻都仲未揾到一個有個個案啦，咁所以需要做一啲測試，睇下究竟會唔會真係有咁嘅人喺裏邊。 嗯，好啦，頭先你講呢一種模式其實外國都有做嘅，係咪啊？通常係愛嚟點樣檢測法嘅呢種？ 通常咧就係因為個外國咧就喺譬如話像英國啊、歐洲啊、澳洲啊、美國、加拿大都有做，佢咧就喺污水處理廠裏面做，咁佢就真係咧，就正頭先我所初頭咁講啦，就係嗰個地區究竟會唔會有啲新冠病人咧？佢哋就係咁樣做嘅，就並唔係去想咧睇到究竟邊一個病人嘅，佢哋只揾到一個趨勢，會唔會某個地區特別多，會唔會能夠揾到陽性之後，發覺原來嗰區咧係會特別多嘅陽性嘅病人，咁所以咧佢哋會做一啲準備，譬如話某一區係陽性，而且係個數量特別越嚟越高嘅話咧，佢哋做多啲資源咧去控制呢、這個喺呢一區做嘅控制疫情。 嗯 ，OK， 好，好啊，咁多谢晒阿潘烈文教授，先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讲翻今次即系港大嘅呢个做法啦。潘烈文咧就嚟自港大公共卫生学院嘅教授，都讲到丰泽楼呢个好特别嘅情况啦，就系冇确诊病人之下都验到咧喺嗰啲污水度咧连续几日咧都系有一啲嘅阳性嘅反应添，咁而家都要做一个检测，希望揾下里边系咪真系有啲确诊者啦。咁另外头先咧就之前访问过护士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嘅干事刘海文咧都提到就有关联合医院嘅医护系咪隔离嘅时候要扣病假咧咁样，咁我哋都问翻医管局嘅，医管局嘅发言人就有个回应就话，如果联合医院嘅医护需要隔离咧系唔会扣病假嘅，咁呢个就系嚟自医管局嘅回应。咁听下听众先，仲有梁女士啊，梁女士你好。 是你好啊，早晨啊，主持。 早晨，梁女士。 其实呢我都是听到有一啲类似医护前线啊，或者前一两日你哋成日都会访问嗰啲医生主席啊，有位医生姓马医生咁样啦、我觉得过去自从由嗰啲话疫苗推出，希望俾啲医护啊同埋高危嗰啲人士打先，嗰阵时咧，佢哋就不断咁喺度研究话，如果有副作用咧，医护咧系会个人选择唔打就唔打。 咁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咁嘅宣傳，包括你哋電台訪問呢啲咁樣咧，佢哋其實係有一啲係即係個人嘅意願，但係你宣傳咗喺成個社會裏面咧，你咪會令到一啲比較低知識層次嘅人喺度諗，醫生都唔打、醫護都對抗、佢話佢哋自己唔夠防護裝備、係咪醫管局對佢哋唔好啊？咁其實 in general 咧係對成個社會都唔好嘅。咁如果一個話唔打，咁其他嗰啲老人家都話唔打，後生嗰啲又唔打，咁我哋咪大家一齊好似英國咁咯。我希望即係政府或者醫管局而家多啲即係做一啲遊說之餘，提供好嘅裝備俾佢哋，令到啲醫護咧自己安心做嘢，唔好咁多對抗性嘅言論。既然我哋政府俾咗咁多錢嚟到栽培呢班醫護，佢哋喺公營醫院嗰度服務我哋市民，係咪都要令到市民要有信心，相信佢哋為我哋帶嚟好嘅？唔好再成日喺度講話，而家封關啦，唔俾英國嚟啦，唔俾美國嚟啦，唔俾澳洲嚟啦。如果大家再斟酌呢啲嘢，永遠係永無止境，不停咁碌落去噶。同埋我都希望，如果醫院管理局係真係做唔到一啲老人家服務，即係包括係醫院裏面幫佢哋清潔啊、護理啊，點解政府唔徵召一啲 NGO 裏面嗰啲派飯啊、做老人家服務啊， 幫下手咧， 上門清潔啊，係啦。 OK， 好，多謝曬梁女士先啊，時間所限，同你傾到呢度先。 判又指有被告亲属等人旁听，内地媒体在晚上报道十个人当庭认罪，港人家属回应要求当局不要再以择期宣判无了期拖延案件。协助家属的十二港人关注组说，他所接触的家属未有获准旁听，批评属于秘密审讯。保安局回复说，内地机关按照他的法制处理案件，特区政府不会干预。明波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第四波疫情仍然反复，寻日确诊个案再稍微回落到61宗，包括19宗源头不明个案，另外有超过50宗初步确诊个案，再有住宅大厦恐怕成为播毒场所。港大跨学科团队在黄大仙彩云村展开污水监测，在未有确诊个案的丰泽流污水之中，连续4日样本验出新型冠状病毒。當局決定向豐澤樓發出強制檢測公告，及早找出隱形患者。而沙田瀝源村榮瑞樓昨日亦多1宗初步確診，如果最終確診，即是染疫住戶增加到4個單位，亦都會列入強制檢測名單。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星島日報獲悉，一站式支援政府網上服務平台智方便將會在今個星期啟用，除了原先公布的駕駛執照續期、稅務二等的20多項服務，還打算增設抗疫服務，包括在下個月才完備的電子針卡系統。至於市民檢測之後未有妥善儲存 SMS 短訊等的問題，據了解政府亦都會建議市民利用健康碼平台申領健康證明，保存陰性記錄。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在疫情下，全球 N95 口罩供應緊張，醫管局大半年前引入本地製的納米纖維口罩替代，供隔離病房等醫護使用，合約總值超過1億6300萬元。明報接獲醫護投訴，說納米口罩質素參差，包括佩戴期間斷繩、接駁口穿窿、面條鬆脫等，擔心有染疫風險。醫管局承認收到很多投訴，已經向生產商反映。醫生工會認為情況不可接受，促請局方釐清屬於單一抑或是批次有問題，確保醫護安全。明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法庭在去年10月頒下禁止對警員起底的禁制令，昨日有第一宗即時入獄個案。去年11月11日，有警員在西灣河開槍，27歲男商人之後在社交平台轉載警員和妻子和女兒的個人資料，附有西灣河殺人犯等的字句。商人承認藐視法庭，法官批評被告泄露警員親屬私隱難以理解和令人厭惡，緩刑不足以反映罪責，判即時監禁21日。蘋果日報報導。 城報報導，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正被清拆，被意外發現減壓缸下有戰前建成的巨型圓拱門式地下儲水池結構， 跨黨派的立法會議員、區議員等都要求當局盡快暫停有關公證。水務署和古物古蹟辦事處聯合回覆的時候表示，已經暫停有關公證，古蹟辦已經派員初步視察，稍後會仔細審視，按既定機制進行詳細研究和評估，探討跟進工作。成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港大團隊發現彩雲村豐澤樓的污水樣本近日持續帶有新型冠狀病毒，意味大廈很可能有隱形傳播。港府曾經拒絕資助理大呼吸道傳染病快速測試系統，對於兩大醫學院的疫苗研發支援亦都是遠遠遜於國際水平。社評認為，港府應該撥出更多人力物力協助團隊，擴大項目規模，以便及早察覺疫情新火頭。經濟日報社評。 城報社論說，政府防疫專家袁國勇披露，在高危群組的深喉唾液樣本中，3%相信是水喉水。社論說，無論什麼原因，檢測造假、浪費資源和人力亦都影響防疫工作，政府必須正視。可惜在疫情記者會以至新聞稿，食物及衛生局都迴避真相，究竟在哪個檢測站，屬於哪個群組，隔了兩天仍然沒有回答，如此馬虎，怎可以令到市民認真看待這些檢測呢？成報社論。 信報的社評說，北京推出港區國安法，保安局形容扭轉過去一年亂局，令香港由亂變治。社評說，港區國安法的主要作用是除暴，但是不能夠安良。如果社會上始終瀰漫住對於政府的不滿情緒，即使沒有訴諸暴力，仍然是一股不穩定因素。政府必須要主動提出安撫之策，最低限度尋求對話，從根本化解深層次矛盾。信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美國駐華大使館昨日發聲明，美化12名港人的犯罪行為，聲言要求中方立即釋放。社評說，依法審理有關案件屬於中國的司法主權，美國沒有絲毫權力橫加干預，赤裸裸地干預中國內政，違反國際基本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原則，目的只是抹黑中國內地，搞亂香港。文匯報社評。 這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道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讲啦，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德道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而家排到去康德道。咁东区海底隧道去香港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挤塞，龙尾喺汇景花园噶。重复多次啦，就是东隧去香港方向管道的坏车咧，虽然拖走了，咁而家仲有车龙啦，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排到去骏景园。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底深水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020年就快过去啦。 喂，諗话咁快呢就迎接2021年啦。心情真好紧张，又想佢快啲嚟，又唔想佢快啲嚟，又想快啲嚟。 流年流年，慢慢嚟，唔使急㗎。 咁贵諗埋你有啲咩新年心愿呢？ 我呢就希望平平静静，安安稳稳，健健康康咁啦。 好啊好啊，健健康康，我要我要我要。 喂喂，都话慢慢嚟囉。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同你一起送走2020，勇闯2021。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 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2020年12月29号，彩云村丰泽楼四个污水样本验出病毒，居民需强制检测。 联合医院停收新确诊者，减非紧急服务。 12港人案10人受审，法院择期宣判，家属指拖延。 世卫指出现变种病毒属正常及可预料，非所有变种都重要。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跟住落嚟嘅关注啊，十二港人咧就涉嫌偷渡俾广东海警拘捕嗰件事啊，咁其中十个人咧就系被起诉啦，咁案件咧寻日晏昼咧就喺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审理嘅。嗱，据文汇报同埋深圳特区报寻晚嘅报道咧，就话被告十人咧当庭系表示认罪，希望法庭咧系从轻处罚嘅。咁亦都喺黃昏嘅時候啦，六點半嘅時候見到鹽田法院喺官方嘅網站有個表示，就話咧係依法公開開庭審理咗個案件啦。咁又話法庭咧聽取咗檢察機關嘅公訴意見同埋各被告同埋委託律師嘅辯護意見，案件咧將會擲期宣判嘅。咁法院亦都話到啦，有部分嘅港籍同埋深圳市嘅人大代表啦、政協委員啦、新聞記者啦以及被告人親屬咧。旁聽了公開審理的。之前有些報道就說法院的職員說過，說今次這個就是不公開的庭審和不設旁聽的，所以家屬之前就批評過，就說這個是一個秘密審訊，有違內地所說的陽光司法的。不過法院的職員昨天就開庭的時候接受查詢的時候就說案件已經是依法公開庭審，允許旁聽，不過咧名額已滿啊！當時問嘅時候已經，後尾嘅法院講法就話咧，仲有一啲嘅港籍啦、深圳市嘅人大代表啦、政協委員啦、新聞記者啦，同埋被告人親屬都旁聽咗公開嘅審理添。嗱，呢件事咧，你電話旁邊咧就請嚟咧就係十個人裏邊嘅其中一位咧，就係鄧啟賢嘅弟弟喺電話旁邊同我哋傾下噶。鄧啟賢嘅弟弟你好，鄧生你好。 你好， 咁亦都咧请嚟咗咧系有关注呢件事件啦，帮家属嘅大律师周恒同一齐倾下噶。周恒同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不如想先同阿邓生、邓启贤弟弟又讲讲先。嗱，今次而家就话据报道咧就话当庭认咗罪啦，咁但系法院咧都话要择期宣判嘅，你点睇呢个情况咧？ 我谂同琴日讲一样啦，佢哋就用呢个择期宣判，咁就无限期咁去到。扣留佢哋繼續喺上面咯，咁樣又令到佢哋要面對嘅刑期唔知係幾時，咁同埋都繼續咁樣喺度折磨緊我哋啲嘅家屬咯。 嗯，你當初咪期望若果真係認罪就可以好快處理有個了斷啦，呢件事都可以。 係啊，其實唔止我啦，其實好多家屬都知道琴日開審嘅時候，其實大家都一心諗住希望琴日係有一個。宣判嘅結果，因為其實大家之前聽過自己嘅官派律師講，都知道其實佢哋已經一早喺即係啲官派律師幫佢哋閲卷嘅時候，或者見佢哋嘅時候，其實都知道佢哋已經係認罪認罰。咁所以其實既然佢哋都已經接受咗人哋檢察院俾佢哋嘅認罰同埋對佢哋嘅控訴嘅時候，其實唔明點解琴日都仲未可以即刻去到判到刑咯。所以其實大家都好失望同埋好嬲咯。 嗯，呢部分我想又同另一位嘉宾倾下先，就是、大律师周恒同。据你了解咧，其实内地所谓呢个择期宣判系啲咩概念嚟嘅咧？ 概念上就唔系特别奇怪嘅，即系你审完之后揾日子宣判，香港都会有。 嗯、 但系喺国内嘅问题系喺啲政治案度，呢个择期宣判可以拖好耐咯。 嗯，有冇啲惯例嘅？譬如话限几耐就要都要有个判，定系都完全任意定点嘅呢啲？ 刑事诉讼法里面有个时限，话两个月至迟不得三个月，即系至迟三个月要宣判啦。但系一个问题，佢系俾一个权力去上级法院同埋最高院去延期，而呢个延期系冇限制嘅。所以过去有啲政治案，譬如六四走案咁样，佢去到法院度宣判系两年嘅时间。咁今年譬如张假龙呢个前记者嘅嗰单案，五月已经审完，话择期宣判到而家都系未宣判嘅。 所以都有啲擔心，唔知幾時先有一個結果啦。呢、這個嗱，呢、這個一方面咧就要再等內地嗰個法院睇下點樣啦。嗱，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我想問翻，尋日咧其實究竟家屬係可以做啲咩咧？可以瞭解到件事幾多咧？我想問翻阿鄧生先，即係鄧啟賢嘅弟弟。尋日你點樣過噶？有冇之前都聯絡過想去旁聽啊等等嗰啲？你點樣掌握尋日啲最新消息嘅？你係？ 哦，之前其實我哋一直家屬都有諗過話想去旁聽，咁但係可惜啦，佢就三日前通知，咁所以其實我哋過唔到嗰個檢疫期限，咁所以其實所有嘅家屬都冇上到去。咁琴日又話突然有個有一個家屬去咗，咁但係其實我哋十二人就咁問過咧，都已知我哋其實都冇任何嘅親屬上咗，咁所以其實我哋對嗰個講法都好有疑惑啦。咁、而我哋琴日點樣攞到消息，咁就其實都係透過琴日去到打俾法院去到問啦，咁但係當其時打去五點幾嘅時候，佢就話仲審緊啦。咁跟住之後，我哋再其實一直都喺等待由開庭至到佢哋法院收嘅時候，其實都有一直嘗試可能用短信啊或者電話去到聯絡官派律師。咁但係當中嘅過程都係一係就可能打唔通啦，或者其實個電話係冇開機，所以其實我哋係攞唔到任何嘅消息咯。 所以你联络嗰位律师找不到他，亦都冇回复啦。法院嗰度就咁，后屘最终系冇法院有冇答到你啊？再晏啲之后，定系你都系睇翻啲媒体报道先知嘅结果 啊？再晏啲，其实我哋就同大家一样，可能大概六点几咁就收到嗰个话择日再审嘅 宣判 信息先知咯。系啊，系啊。 即系其实都系用啲公开渠道去到知道 嘅 啫。 大家其实收嘅信息嘅时间或者方法其实一样，跟住直至到可能夜晚。啲官派律師先陸續再打電話俾每個家屬咯。 哦，後屘又揾翻你哋嘅啦。 但係其實我哋分享翻大家所收到信息，其實係都係一樣咯，都係話佢哋喺過程嘅表現好乖啊，好認曬罪啊，成等等。咁但係係咯，都其實係冇表達到任何嘅嘢咯。 有冇多啲描述個庭上嘅情況啊？律師同你講嘅時候。 冇啊！全部大家分享嘅信息都系话，哦，佢哋啲仔女啦，都系好乖咁喺庭度认咗，可能法院对佢哋嘅刑罚同埋宣判咁样咯，咁同埋好合作啊，成咁等等，其实都冇啊，因为其实我哋大家分享嘅信息都系类似或者一样咯。 咁你有冇系咪联络你嘅官派律师噶？ 咁因为其实一直官派律师都系联络我父亲嘅，咁所以其实琴日都系透过佢电话再讲咯，要。 即系听你咁讲都讲好快咗，即系唔系讲好耐都。 系啊，因为其实佢哋好似都已经有个稿咁，佢净系读完个稿咁就完啦。跟住同埋，如果当我哋再问佢嗰、那个下次再几时开庭，其实佢哋都话唔知，要等法院通知咯。再。 咁今次提到头先讲话即系法院嗰边话有被告人嘅亲属，你哋系咪问晒十二个啦？都应该冇，你哋就唔发现到有任何呢、這个。 我哋就咁，琴日家属去到自己再问自己已知嘅亲属，都暂时收翻嚟嘅资讯咧，都系冇咯。 咁所以佢话今次系一个公开开庭审理，你点睇呢个说法咧？咁你？ 我谂如果真系公开嘅话，咁点解之前有传媒再打上问嘅时候，又话冇人可以入到去，系一个秘密嘅审讯啦？又或者好似我自己个公派律师同我讲话，我问佢法官嘅资料嘅时候，佢同我讲系公开，话可以上网睇到。但系其实即使喺审紧嘅过程，或者之前我哋再上呢、這个盐田司法院嘅网站嘅时候，其实系完全揾唔到呢一单案嘅任何资料。即使开庭嘅时间啦，或者边个法官去到。負責嘅時候，我哋都揾唔到。咁喺資訊上，其實你已經睇唔到係任何公開嘅形式喺度。同埋，其實當琴日嘅時候，你見可能啲領事或者其他好多唔同嘅傳媒想入去嘅時候都入唔到。咁當你一個係公開審訊嘅時候，咁其實係咪真係會有咁多阻撓？一啲其他公眾嘅人士去入到去咧，如果真係公開嘅話。 好啦，呢方面我想问一问大律师周幸彤啦，内地嗰啲案件嘅审讯咧，唔知道你又掌握唔掌握？其实佢咩情况下系可以唔开唔公开，咩情况下要公开？有冇啲规限嘅佢哋？ 当然都会有，即系如果佢需要唔公开审讯，佢要有相关嘅理由，譬如国家安全等等啦。咁但系佢自己声称今次系公开审讯啦，所以呢个都唔系嗰个理由啊。但系佢系攞啲好行政嘅手段而家嚟限制啊嘛。你见佢话有咩港区人大啊、政协啊，佢安排到呢啲港区人大过嚟深圳去听，佢安排唔到家属去听，咁摆明故意噶啦。 佢哋公開有冇咩咩咩標準嘅呢、這個？係邀請下可以出庭啊？叫唔叫公開啊？定係要即係、就是、真係任何人都去得嗰啲先叫公開啊？ 如果係正常嘅普通嘅案件，係任何人都去得啦。好明顯佢呢個安排唔正常嘅，但係。 今次佢又話有被告人嘅親屬都旁聽咗嘅。咁頭先聽到阿鄧生講就話冇嘅。咁你點睇呢樣嘢咧？ 呢、这個又係其實我哋之前喺啲政治案度見過好類似嘅操作嘅，即係佢啲會出聲會反抗嘅家屬，佢就千方百計唔俾佢去聽審，跟住佢捉個預防親戚嚟話：，哎，有個人坐咗喺度係你屋企人咁樣，係有試過嘅。但係起碼今次我哋自己識嘅十二個人嘅家屬，全部問過都問唔到話邊個去做，咁存疑咯，只能夠對佢呢個說法。 另外亦都聽到話，譬如美國駐廣州嘅領事咧，就曾經根據程序就要求去法庭嗰度睇嘅呢個，咁但係好似都入唔到去。呢啲係點樣嘅咧？其實領事去睇旁聽呢啲係都係市民咁去咯，定係有啲特權定係點樣嘅呢啲？ 我就唔了解啲咩特權咁，但係如果係公開審訊咁，邊個都可以嚟㗎。 OK 好。嗱，咁而家就發展到咁樣啦。咁我想再問啊，下一步會點樣做咧？我想問翻阿鄧生先，你哋而家諗住點樣？ 下一步我諗暫時其實我哋都仍然要等佢嗰、那個下次開庭嘅日子先啦。咁因為其實你話決定上唔上去，我哋都要知道有嗰個日期，我哋先可以再做到相應嘅回應咯。所以我哋都只可以等佢俾消息咯，繼續。 咁等之餘咧，會唔會向邊度問啊？譬如向律師啊、向法院啊咁嗰啲繼續查穩定係點樣？仲有冇其他渠道？ 當然會繼續打電話上去問啦。咁但係預期我諗問官派律師都係叫話要等法院或者上法院職員問佢哋，應該都會繼續話唔知要我哋睇網站嗰啲。咁雖然係咁，但係我諗我哋都會繼續每日去到追問咯，繼續。 好啊，咁我想问翻周幸彤啦。嗱，而家佢嘅讲法咧就系话择期宣判啦。按道理系咪都要开多次庭啊？定系可以书面宣判判刑啊？定系点样嘅咧？ 按道理都要出多次庭嘅。但系其实呢个择期宣判喺国内嗰、那个、那个蛊惑位就系因为香港你宣唔宣判你都可以去探监，但系喺国内未宣判之前系唔可以探监嘅。所以都有啲家属律师会判断话，可能佢哋系唔想你啲家属上去见到佢哋。所以將個宣判拖到去，佢刑期差唔多完啦，先至宣判。咁係會有呢啲咁嘅擔心嘅，其實而家，因為佢而家一直都係見唔到屋企人嘅嘛。 咁當事人有啲咩可以做咧？咁嘅環境之下，其實 當事人你指家屬？ 係啊，家屬啊，即係嗰啲可以，即係家屬可以做啲咩咧？可以？ 其實我覺得真係始終要繼續去關注去發聲嘅件事。咁同埋各種渠道去逼嗰啲官派律師，起碼現身先啦。我哋而家連佢哋正式身份都未知道嘅，好多人。要逼這個法院同佢做溝通啦，幾時宣判嗰啲要預早講啦。我同埋覺得都可以揾翻嗰一堆話去聽審嘅港區人大啊、政協出嚟，佢哋明顯係事先知道呢個安排啦。咁佢哋嘅信息渠道來源係點樣嚟嘅咧？下一次佢哋會唔會都知道呢？各種渠道去繼續揾多啲信息出嚟咯。 OK， 好啊，咁多謝曬兩位嘉賓，先同你傾到呢度啊，交代翻即係最新嗰個進展，就係十二個人當中十個人啦，就係尋日咧就係喺內地嘅深圳市鹽田區人民法院咧審理咗佢哋嘅案件啦。咁據法院嘅講法咧，就係話咧係有部分港籍。同埋深圳市嘅人大代表啦、政協委員啦、新聞記者以及被告人嘅親屬咧，旁聽咗公開審理嘅。咁而家案件咧就係進入咗一個咧叫做擲旗宣判。咁據報道講咧，就十個人咧當庭都已經認咗罪噶啦，就話希望咧法庭能夠從輕處罰嘅。咁呢個咧就係呢件事嘅一啲進展。咁當然啦，除咗呢件事之外，今日都有講到有關疫情嘅情況，特別係講到喺聯合醫院嗰個嘅群組啦。另外就係用一個污水嘅檢測啦，就發現污水裏邊有一個有連續幾日都有陽性嘅樣本出咗嚟，咁就推斷會唔會上邊嗰棟樓，哪怕冇確診個案，都驚有呢個案咧，咁所以見到彩雲村豐澤樓嗰度全棟樓咧都要做一個強制檢測啦。1872311，繼續聽下聽眾嘅意見先。有江小姐打上嚟噶，江小姐你好。 你好，冠南。 早晨，你好，江小姐，你好，系。 早晨，系。我想讲讲咧，我有时每晚咧就会落去半个钟，叫行一个圈，咁啊上翻屋企。咁我就最近见到咧，其实前日咧，我见到夜晚都我10:00落去行，我喺港岛区住嘅。 咁有四五个呢，即係其实喺海边啊行散步嘅朋友呢，即係我唔識佢哋，佢哋自己嘅朋友，其实佢哋全部都冇戴口罩嘅。咁我自己就其实觉得去到呢个 moment 呢，其实我哋都其实受影响，即係而家嗰个 restrictions 咁耐呢，其实市民佢哋好疲倦。其实我自己喺港岛区见到啲商场，最近过去嗰个星期六日，其实係好多人嘅。因为我住在附近，所以我眼睛见到。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就叫吊盐水式，即是叫阴干死。其实我真的我自己身边都有很多朋友，其实是不介意政府呢，其实可能把握来紧的假期，因为都很多了，其实都希望他能够可不可以决绝一点，决绝一点，可不可以譬如封两个星期，大家留在家。因为如果就是咁阴干落去咧，各行各业其实都系死。因为我譬如我落去行嘅时候散步，譬如我见到十点钟，其实你真系唔能够相信。譬如在北角区啊嗰啲，譬如我揸车经过，其实已经全部死晒嘅。 你讲啲商户嗰啲删晒， 冇错啊，商户删晒，乜都删晒。其实如果系咁，咁倒不如大家接埋一阵，系咪先？你咁样落去，香港真系唔得。加上好似头先嗰位专家讲嗰啲渠，大家香港而家都知道我哋旧楼几多，我哋大厦管理唔系咁叻嘅啫，管理。如果大家喺市区或者油麻地啊嗰啲旧区抬头一望，其实我哋好多都系失修嘅啲渠，咁耐以嚟大家政府都冇乜点去关注嘅管理。如果个疫情最系咁样落去嘅时候咧，其实香港是处于一个很不利的状态。我希望政府能够真的考虑能不能够利用这个这么短暂，我们其实大家现在这样关来关去都关了个几月啦。所以这样下去 我自己觉得真的 很不理想。 但香港都叫一个很密的城市，如果你关是关到什么程度呢，是不是譬如金融市场都停埋啊，去到那个层次还是怎样关到？ 我自己个人觉得呢，是要停埋。只是緊急的服務。如果不是你這一波呢，現在已經整個月了，你這個第四波可能真的分分鐘去到三四個月都還是永遠了，在六七十隻了不斷地徘徊。那你來的你沒有一個盡頭給市民，大家看看的士司機排到其實很陰功。我最近同有些時候真的要搭的士，我跟的士司機聊天，他們怨聲載道，其實個個都說不如倒不如。你知唔知而家佢哋话俾我听，每一间几多钱租噶？$85都冇人想租啊，根本跟住搵唔到食。所以我希望政府能够知道，其实市民而家系喺几一个几痛苦嘅状态，我哋唔知几时完啊，根本。 明白明白，好多谢江小姐先同你倾到呢度啊，就不如话决断啲啦。咁大家点睇？继续打嚟倾，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联合医院出现感染群组，医管局加强感染控制措施。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干事刘海文不满管理层卸责，试图指责前线医护人员冇按指引佩戴装备，强调前线医护一直都按指引办事。而餵食和口部護理過去都無需穿戴面罩和護目鏡。盧海文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有聯網個別醫院或部門中層過去都有違規情況，甚至以行政措施阻留前線員工使用防護物資，因為他們會統計裝備數量。他又質疑加強感染控制措施仍然有不少漏洞，例如醫護人員如果要扶抱病人幫他們洗澡，是否都需要穿戴防护装备，这些都有需要厘清。他又认为要求员工每两星期接受定期检测是扰民，认为检测应该以自愿性质进行。内地新增2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中15宗属本土感染，分别来自北京和辽宁。内地累计确诊87,003宗，死亡人数维持在4634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批评国防部人员拖延权力交接工作，并警告将令美国面临安全风险。拜登同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听取交接小组的简报之后指出，

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体艺中学。反方向大埔公路入去大埔啦，近住骏景园呢一段亦都系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葛亮洪桥面啦，系桥底方向深水湾啊，二号干线石门桥去马鞍山，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中国生活百科。 日前逝世的资华派美国学者傅高义，由80年代开始研究中国问题，仲曾经用10年时间撰写邓小平时代这本传记。而他为了令这本书可以在内地出版，仲将当中敏感的50,000+字删走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中国点点点。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2020年12月29日，彩云村丰泽楼4个污水样本验出病毒，居民需强制检测。 联合医院停收新确诊者，减非紧急服务。 12港人按10人受审，法院择期宣判，家属指拖延。 世卫指出现变种病毒属正常及可预料，非所有变种都重要。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上嚟到9:39，继续有千禧年代嘅时间。咁头先有听众打上嚟，讲到香港嘅防疫工作做成点啊？咁大家都可以打嚟一齐评论下嘅，1872311，1872311。有冇啲更加所謂重手啲嘅措施需要做呢？咁頭先有聽眾就提話，應該都要諗呢方向，咁大家都可以打嚟回應一下啦。數字上就好似比早段時間就回落咗啲嘅，我哋嘅疫情數字，尋日個數就61宗，不明源頭就19宗，咁比對上一日啦，就喺總數70宗，不明源頭23宗，好似慢慢落緊少少啦。咁但係都仲係有成20宗嘅不明源頭，都讓人好關心，會唔會再？有反覆的疫情那裡。看回隔離的內地呢，見他們守得很緊，措施都特別是對一些跨境的貨車司機呢，現在就說有些司機呢就更多呢被打回頭，即是就不讓他進去，就要他回來。有時對於香港這邊有些貨車司機就說都覺得好像沒什麼準則，不知道為什麼就被人打回頭。之前我記得有聽眾都打上來，都是司機大佬來的，都分享過他這方面的經歷。這一節又想講多少少這方面，因為電話旁邊就請位嘉賓聊聊，有香港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的主席蔣志偉一起聊聊。早晨，蔣志偉。 喂，早晨啊，葉冠霖。 是啊，是不是又緊了啊？現在即是司機回內地。 是啊，嗱，由這個月頭開始呢，其實內地已經將3日檢測一次呢，改為24小時。但是呢，他其他措施呢，就一樣揸緊。他們現在呢，我看他就是，因為上次講緊單雙號的嘛。 是啊，是啊。 咁單雙號，咁我們運輸業界都認為行不通的。所以都是反對的。 嗯。 咁而家我睇嚟咧，佢系用紧自己嘅方法咧，就压缩车辆进境啊！佢求其揾个理由咧，就即系而家就唔系话疫下啦，就话你疫区， 嗯， 啊，即系如果你个司机居住喺疫区，咁佢都系唔俾你入关嘅，可以。 嗯嗯。呢、這個普遍咗好多啊！你意思係咁何為疫區呢？即係譬如彩雲村咁，舉一個例子，啱啱講豐澤樓。 係啊，如果你去彩雲村，咁佢每一日都隨機咁抽查。如果你去彩雲村，每日部分喺彩雲村住嘅人咧就唔俾進境，咁啊又唔係話全部嘅。 嗯。 佢而家咧就用佢嘅方法咧，就尽量俾少啲车入去。咁我觉得咁嘅做法咧，都系一啲都唔科学噶，系、嘛？你俾少啲车入去点样？其实而家口岸办喺过去大半年嗰个测试咗90几万次，即系应该超过90万次嘅测试，只系得一个确诊啊嘛。咁你科学上嘅数字咧，你就讲唔通噶，系嘛？咁你即系又唔系话特别。啊！我哋司機係高危嘅，司機完全都唔係高危，咁你係用呢啲咁嘅方法咧，我覺得即係係令我哋質疑嗰種。 嗯，即係而家咧就有時就係會係因為你同住個屋村又好，屋苑又好啦，有人確診咧，你都會因為呢個原因就唔俾你翻去。呢個多咗幾多？以往有冇用到呢個原因而唔俾人入嘅？ 每一日都有噶啦，呢啲咁嘅數字每一日都有，但係佢又好奇怪嘅。譬如今日佢截到你。咁佢咧就俾個數字咧，佢話你由12月18日至1月2日咧就暫停俾你過關。 嚇、啊，一停停咁遠啊！一停停咁長期嘅、啊，講明即係兩個禮拜唔好嚟嘛。 佢一定係兩個禮拜，但係佢就唔係頭一日嚟接你喎。嗱、啊，好奇怪嘅喎、啊嗯，即係佢譬如今日係29日啦， 29日 咧佢就褪前幾日。佢嘅數字咧寫住24日至可能1月7日，你唔能夠過關。 嗯， 咁你咪由頭到尾你咪停一個禮拜度咯。 嗯， 咁我覺得呢個做法佢總之隨心所欲啦，係嘛？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執法用呢啲咁嘅標準啦，對司機又絕對唔公道啊！ 但佢會俾個原因你嘅係嘛？ 佢個原因咪你佢話你暴露喺。即係你嚟自疫區啦，啊，你暴露喺一個接觸市或者暴露市咁、嗯，即係會打個信息俾你咯嚇、嗯啊，即係就話你呢段時間唔俾你進境。 嗯，我想問呢個安排係近日先有啊，定之前都有？不過揸緊 兩個禮拜，近呢兩個禮拜， 以前 咁呢兩個禮拜係啦， 嗯， 咁啊之前係冇嘅。 嗯、 之前只是針對疫下，即是你住那座樓就不讓你進境嘛，他就是變了，他就收緊了，還有我們看他就想壓縮一些車輛進境。 嗯，另外我又聽過一些講法，說是不是同名那些，即如果另一個人確診同名都有遭殃的人。 這個更搞笑，我聽到有些消息，有一個司機叫黃志強、 哦 啊 Okay. 咁佢就本身咧就係內地嘅跨境司機，佢香港都冇居所嘅、 嗯， 啊，但係因為同名啊，我聽聞咧有個司機咧就呢個名字住喺將軍澳，就俾人就即係被佢入境啦，啊，跟、住同名啊都有幾個被佢入境，咁我覺得佢咁嘅執法咧就好似都冇個準則咯，啊，即係你嘅針對嗰個人啊嘛，咁啊同名嘅，總之同名唔得。咁另一個例子咧，我聽到咧有個司機咧住喺元朗嘅太興樓，咁佢就太興花即係屯門嘅太興花園咧、 嗯， 就佢視為疫區噶啦。咁你太興樓有太興又唔俾你過，咁、我覺得就即係好奇怪咯呢啲。 但頭先你話佢做執行呢樣嘢嘅時候都有個原因嘅，話你譬如嚟自疫區啊，暴露喺風險當中咁， 都係咁嘅。都是这样的理由的。 那黄志强说 他我没有特别的，行不行？有没有上诉讲多次，行不行？ 他说就有的，但是我看呢即、可以透过运输署，那我也都给了资料给了运输署的、但是过去呢我就未听闻有成功上诉过，都是可能都是等到那天、 那个过程要怎样的，是不是要 搞一轮的都 其实运输署都有渠道呢就将这些资料给對方啦，譬如口岸辦啊，即係退口部門啦，喂，有個咁嘅個案，係咪可以開翻佢啊？即係俾翻佢上啊，咁啊，佢哋有渠道嘅，但我哋冇啊。 嗯 啊，雖然佢有電話啊，話你司機可以打呢電話，但係呢啲電話我聽到司機反應咧，就佢都係左推右推啊，咁跟住又不了了之啊。 嗯。剛才你的分析就是、可能內地頭之前都想單雙號啦，其實都想壓縮啲車啦，咁今次就用呢個方法嚟壓縮。 佢係唯一呢個理由先係咁樣做啊，用呢個方法嚟壓縮咯。 但你見壓縮咗幾多度啊？即係如果壓縮數字要譬如單雙減一半啫嘛，當下諗咁係咪要打一半人回頭咁？有冇咁多啊？而家比例上 咁啊，唔會有咁多 啊。 呢個數字唔會，我諗佢都要做啲嘢咯，或者佢哋要交下差啊。 啊，領啲數字少啲，但係如果你咁樣做咧，即係其實對我哋嘅司機咧就構成好大影響嘅，包括運輸公司，因為我哋所有嘅進境車咧，我哋都要有個預報啊，預報咗呢部車過關啊，廠方咧亦都要預報呢部車呢、這個貨櫃嘅號碼啊，將會裝貨出境嘅。咁你咧就將我哋啲原先嘅部署咧就打亂曬。啊，甚至乎有啲货咧就系、是、有船期噶嘛，咁嗰部车今日本来装完，啊，今晚嗰只选节数，咁你就打乱晒啦，有咁嘅情况咯， 所以我想问下，而家压缩咗几多车度啊？头先你话佢冇一倍咁多啦， 我知道每一日都有几十部车咧就被拒进境， 咁又唔算多喎，比起每日嘅流量嚟讲，几十个，比例 上，但系如果连续一个礼拜都咁样咧。你就可想而知咧，係累積到好多車，即係你今日打咗唔俾你入，唔係話你聽日入得啊嘛，你又搞清楚喎，係嘛？咁你會累積可能幾百部車都上唔到噶嘛？ 而家一日有幾多過境到啊？咁而家 點啊？再問一個， 而家一日有幾多過境到啊？而家一日 嗱，我哋嘅數字咧，每日都有超過20,000架次嘅，即係講來往啊。 剛才你讲到司机由于一停又不是停一日啦，停紧一段时间啦，咁对佢哋打击都 即系起码一个礼拜四五日噶啦， 系咯， 坐底噶啦。 咁呢啲系点样噶？手停口停定点啊？呢啲 咁停又停噶啦， 司 机 冇 收入咯。 公司会唔会照顾到噶？譬如运输有冇呢啲？ 嗱，因为我哋跨境司机咧，大部分咧都系以嗰个多劳多得，即系以嗰个营业额嘅百分比作为个薪酬嘅。呢个系我哋。即係一路落嚟都係咁嘅計算薪酬，咁司機唔開工咧，其實司機就係冇收入，就係影響佢啲生活， 咁所以嗱，司機方面影響係咁啦，公司影響頭先你都講啦，預期嗰啲難啦，有冇啲建議俾翻可以諗啊？因為內地其實都想減或者分散啲車流嘅啫，講下你啲建議啊又。 咁我覺得即係內地亦都唔需要太緊張啊，事實上個數字即係大家都要講科學啲啊嘛。系嘛？科學啲嘅數字就係過去大半年，你900,000次嘅測試得一個司機確診。其實你個防即係嗰個防疫措施已經做得好好噶啦，即係密不透風嘅。係嘛？咁你何必再喺呢個密不透風嘅防疫措施外邊咧？啊，加啲傷害我哋嘅司機嘅即係嗰個行政措施咧？我覺得係不必要嘅。 之前你又提過建議嘅，話不如分散啲內地嗰啲工人裝卸，即係貨物嗰啲幫手啲工人現場去掹到七日都做嘢。 我相信佢未必做得到啊！如果佢做到就做啦，係嘛？我哋唔反對佢咁做噶。 你有同佢提過可係咪啊？有冇反應啊？ 我哋有建議過，我哋同我開會，我哋有建議啦。我有建議俾佢噶。 但都冇乜反應，都係分散唔到啦。 我諗要改變呢啲咁嘅制度咧，都唔係一個口岸辦官員可以處理嘅。因为呢个涉及可能一个国家法例啊，全国法例系嘛，礼拜六礼拜啊，佢啊系唔开工啊，上面啲工人都好恶噶，佢哋唔开工就唔开工噶嘛。 OK 好，咁多谢晒蒋志伟先同你倾到呢度啊，多谢晒你讲咗而家佢啲跨境货车司机面对嘅情况，好多打回头啊，因为不同嘅原因，蒋志伟就形容有啲都冇乜理由嘅添，咁啊但系都见到有打回头，一日有几十个啊。蒋志伟咧就是、香港陆路客货运输业议会嘅主席。好啦，继续听下听众先嘅电话，继续为1872311、1872311。咁大家对于疫情又好，对于十二港人嗰个事件又好，都系打嚟一齐回应一下噶。有听众谢女士嘅，谢女士你好。 系啊，咁样咧，头先诶话呢个嗰啲医护人员咧话要检疫咧话好费事啊咁样。我話醫護人員咧，即係以為自己好專業啦，但係咧，同啲有時啊，同啲一般人嘅見識都差唔多嘅。嗰啲話第二日就驗完又話咁有事咁樣點？即係難保佢哋醫護人員咧，就有啲係隱形大菌者噶嘛。咁咧好似嗰啲安老院嗰啲工作人員都要強制啦。點解醫護人員唔能夠強制？即係我覺得佢哋咧好即係。即係成日用好專業嘅態度咧，其實同啲犯咗好多人一般人嘅嗰啲錯誤咯，同埋啊，佢哋有時試過有 case 話，幾間醫院嗰啲親戚一齊食飯，但係咧一中咧就幾間醫院咧中曬，即係我覺得咁樣佢哋咧應該自己有個榜樣俾人咧，係咪先？係嘛？ 即係都可以做一個強制定期檢查 嘅啫。咁係要咁樣啦，嗰啲病人、嗯、即係人哋已經係病咗噶啦，俾你照顧，你哋都唔去做強制，冇理由話又話誒勞民傷財啊，嘥氣呢啲咁樣，即係成日以為自己好專業，係咪先？咁、 嗯、 你有可能你係隱形病患者噶嘛？點知你係咪隱形病患者？你嗰個病人話嗰個病人係超級大菌者，其實佢可能俾人俾啲醫護人員傳染都未的喎。是不是如果你们不去验 是不是 OK 好。多谢谢女士呢就建议应该医护都做个定期的强制检查。医管局刚才提过有一系列的加强了的措施，其中一个呢就是医护检测方面就是探讨而已。探讨就是说为前线员工定期做测试，就是会参考本地和外国的经验，大概两个礼拜检测一次。不過啦，講到詳情咧，都仍然喺商討之中嘅。咁頭先謝女士啊講咗佢嘅睇法啦。電話87231，繼續聽下聽眾嘅意見先。仲有郭女士打上嚟㗎，郭女士你好， 係 早晨，郭女士早晨， 早晨， 係請講。 我想話咧，我唔贊成頭先嗰個小姐講話咧，停兩個禮拜根本咧係冇用嘅。你停咗兩個禮拜，咁如果兩個禮拜後再有疫症咧，又傳染入嚟咧，咁又停兩個禮拜咯。根本你全世界啲油，你冇可能停兩個禮拜就可以消滅到嘅。唔通你唔俾全世界嘅人運啊，即係運啲糧食嚟香港咩？咁香港咪冇糧食咯？ 咁通常停呢啲有個大前提，就係嗰啲緊急啊嗰啲就要維持翻嘅，係一啲即係大規模咁停啦，都留翻最緊要嗰班都仲要繼續做嘅，通常都 係啊。咁你除非唔俾你全世界嘅人翻嚟香港啫，你全世界啲有，咁你香港點能夠獨善其身會冇咧？你只有係諗辦法研究用，即係用啲疫苗去殺死啲病菌者啦。你簡直就冇可能係咁話成日，唉，我又要停曬兩個禮拜啦，所有人唔准出門口啦。咁我俾你停咗兩個禮拜啦，減少咗啦，咁你係咪兩個禮拜後以後唔俾人翻嚟啊？咁你翻嚟，你有一個人翻嚟，佢都可以傳染好多個，跟住傳染開去啦。如果你把關唔好嘅，咁簡直你都係冇辦法。你有咁多糧食嚟香港，如果你冇糧食嚟，咁香港食咩咧？如果你係咁樣，你只有諗辦法係殺死啲病毒嘅啫，研究你簡直冇可能話，我唔俾人嚟啊！ OK， 好明白，覺得不可行，要一個大規模的停擺嘅話，多謝郭女士。黃生又會點睇咧？黃生早晨。早晨，黄先生。 早晨，早晨，主持。 系，请讲。 我想分享一下咧，就系、是、我本身咧自己咧每日咧或者假日都会做运动嘅，落去啲球场或者公园。咁、但系咧就因为而家咧规定啲人咧都喺运动嘅时候咧可以唔使戴口罩嘛。 系啊。 咁但系咧就好坦白讲，我就见到啲情况咧，即系好想反映就系、是，譬如好多时朝头早咧，有啲老人家或者一啲做譬如太极啊、气功嗰啲人咧。佢哋會一班人一齊咧，就分開曬都若干個位啦。咁跟住就剝咗口罩咧，係咁做啲吸納啊、呼氣啊嗰啲。其實係咁氣呼氣呼咁樣咧。其實側邊做運動嘅人好，或者係即係佢哋呢一班即係、就是、老人家到，其實真係相當危險咯。即係好似最近呢幾日發現有好多屋苑，甚至同唔同單位係同座數隔離左右咧，都會係。即係有飛沫傳播啊，或者係啲空氣傳染啦、 啊。 咁我會覺得即係喺咁嚴峻嘅情況咧，係咪應該即係政府可以真係反映一下？其實喺做運動嘅時候都應該戴翻口罩去保護翻大家，保護翻自己咯。 頭先你講你都定期做口罩啦，若果刪除翻呢個豁免啦，你又覺得辛唔辛苦咧？還是都平衡到咧？ 嗱，好坦白講，即係呢啲係非常衝嘅時期啦。每一位即係市民或者係任何人咧，全世界都應該咧係大家去考慮一下，即係嚟緊嘅事咯，先苦後甜。咁我會覺得我自己都有做運動，但我都戴口罩嘅、我跑步我都戴口罩嘅。咁啊變咗，但係我自己就會覺得係辛苦嘅，但係點樣辛苦都好，而家係講緊保命咯。 咁我好希望呢件事同大家反映下。你諗下喺個公園裏面呢，大家剝殺係咁做吸納啊、呼氣啊， 嗯， 其實係相當危險㗎。 OK， 我想問到佢戴嘅人有冇一半啊戴口罩，定係大部分都唔戴？ 即係好得意嘅，大部分做呢啲咁嘅老人家咧，或者中年漢，咁佢哋都唔戴嘅，有、 okay. 我諗起碼有七成唔戴嘅。 O K， 咁但係亦都嗱，我反映過，但 係即係你都關注咧點戴？唔好意思，黃生時間所限，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聽日再傾啦。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今次想介紹一位香港詩人、散文家、翻譯高手李國威。他在九龙华人书院毕业，后来就在一间中学教书。他自己这样说过，有一年他教书里面的中学班里面有一个顽皮的学生，亦是姓李，亦是叫做国威。教书的李国威曾经在课堂上训斥那个学生李国威，李国威请你集中精神。讲完他想起自己也不禁失笑，但是他说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几喜欢自己这个名字。 往后他转投报馆从事新闻工作，从报馆到电台和电视台当新闻编辑，一去十五年。七十年代和中国学生周报结缘，任编写工作，最后转投书籍出版界。英年早逝的他著有散文集《只有今生》以及《犹在今生》，还有朋友为他出版的《李国威文集》。 李国威很年轻就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留下的文字，或暖或淡的情味尤其算荣，真是自成一格，叫人感情可以融入在他的文字之中，情味无穷。香港散文作家之中，他应该是一个很有风格的作者。好耐好耐冇重读佢嘅文章。近日因为多咗喺屋企睇书，於是寻返啲旧嘅藏书，竟然俾我揾到佢嘅作品，於是就坐喺地上一页一页咁样重温。故人远去啦，情意就犹在，惹我唏嘘。国威嘅散文娓娓细道，情话绵绵，可以话系好有个人风格嘅生活书写。 我哋可以话佢写嘅散文系清新算永嘅散文式小说，或者系小说式散文。呢种说法纯粹系就住李国威算永嘅文字特色同埋生活不足嘅铺排而讲嘅，可谓上体裁衣，纯然由文章中嘅内容同埋形式相剑合璧而作出嘅一种特别文体。 李国威两本小说或者散文集，坊间的确好难揾得到，大家要读只能够去图书馆去那里找了，或者有心的出版社其实可以重印他的书，令到新的读者有缘可以亲近亲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只有今生》，作者李国威，由博益出版社出版。